第二十课，为我们的友谊干杯。一，句子。 133，请这儿坐。 134，我过得很愉快。 135，您喜欢喝什么酒？ 136，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137，这个鱼做得真好吃。 138，你们别客气，像在家一样。 139，我做菜做得不好。 140，你们慢慢吃。二，绘画。一，李先生，请这儿坐。谢谢。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过得很愉快。您喜欢喝什么酒？ 啤酒吧。您尝尝这个菜怎么样？ 很好吃。 吃啊，别客气。 不客气。 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为大家的健康干杯。干杯。 二， 我们先喝酒吧。 这个鱼做得真好吃。 你们别客气，像在家一样。 我们不客气。 吃饺子吧。我最喜欢吃饺子了。 听说你很会做日本菜。 哪儿啊，我做的不好。 你怎么不吃了？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三，替换与扩展。替换。 一，我过得很愉快。 二，这个鱼做的真好吃。 三，我做菜做的不好。 扩展。一，他汉语说得真好，像中国人一样。 二，你说得太快，我没听懂，请你说得慢一点儿。 四，生词。过的愉快喜欢为干杯友谊鱼好吃像一样大家健康饺子饱生活睡碗洗干净照片亮六，练习。六，听后复述。 昨天我和几个小朋友去划船了。孩子们很喜欢划船，他们划得很好。我坐在船上高兴极了，也像孩子一样玩。这一天过得真有意思。 七，语音练习。一，读下列词语，第四声加第二声。 不来，练习，去年，复习，日程，问题，姓名，告别，送行，课堂。 二，常用音节练习，工人，巩固，一共，究竟，好久，成就。